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欢迎大家收听我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的一剧之本。今晚和大家主持的继续有我冯杰和阿初、黄晓初，还有六姑何敏文在这里。 大家好。 好啦，咁我哋今晚呢同大家讲一啲即係夫妇之间嘅一啲关系㗎。 我哋今晚係突然间做婚姻辅导吓。 係啦，咁如果大家喺婚姻嘅状态底下呢有啲咩嘅觉得有啲问题啦，咁 打俾冯杰好啦。 唔好打俾我啦，继续听我哋节目啦。会唔会喺我哋今日揀嚟呢一套嘅电影嘅剧本入面啦，咁我可以同大家即係了解到，或者大家可以认识到究竟两夫妇应该点样相处。 其实呢你个编剧呢我睇佢话呢佢点解会写到呢个戏呢，都系因为佢身边唔系佢身边有好多朋友呢系要即系返辅导啦。咁佢发觉呢听返嚟呢有阵时两即系两方面呢系嗰个好对立得好犀利㗎喎。咁佢觉得咦咁样如果用呢个角度去写个戏都可能几有趣喎。咁所以就出咗呢个剧本嘅。 仲特别在呢佢将今次嘅呢个戏入面嘅两个角色嗰两夫妇呢就俾咗两个好特别嘅职业佢哋。咁令到佢哋即不得不呢系唔可以同大家讲真话嘅。咁所以呢就做到更加吓夫妻嘅关系更加有问题啦。咁今次同大家讲嘅戏呢就系、是、Mr. and Mrs. Smith， 就系叫做史密夫对史密妻啊，香港就咁样译嘅。我觉得呢个名真 系 我觉得 都唔系译嚟啦。 要食字嘅话真系冇嘢食得比呢个更加差噶啦。咩史密夫对史密妻啊，真系，唉， 唔系喎，我觉得好 好好喎，系啊，好好喎，一定 系得意嘅，系太得意嘅。我哋就睇到，诶，呢两夫妇究竟系啲乜嘢咧？咁呢个已经系一个2005年嘅一套电影嚟噶啦，咁但系都系一个睇落好开心嘅一个电影啊，所以我哋今日节目入面咧就特登拣嚟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咁啊，大家睇完之后有啲咩感觉咧？尤其是即系吓结咗婚嘅朋友们， 喂，第一样嘢，佢呢个戏咧，即系佢叫史密夫对史密妻啦，Mr. and Mrs. Smith 啦，即系你有冇留意咧？佢两个角色个名咧，一个叫做 John， 一个叫做 Jane， 跟住姓 Smith 咧，系佢专登拣咗啲最周街都系嘅名，但系两个就做啲最奇怪、最奇怪嘅职业，两个都系职业杀手嚟。即系呢一个戏咧，佢本身个玩味好高，你睇嘅时候 系都系啊，成个拍嘅风格都 系啦，即系全部都系揾到嗰啲笑位系好得意。但系佢咁样嬉笑怒骂去讲夫妻嘅关系呢样嘢，我系极其中意。即系因为有阵时咧，有啲喜剧咧，你真系得啖笑，笑完之后唔知做乜咧，我觉得就有少少浪费咗时间。我唔中意睇啲咁样嘅喜剧。但系佢呢一个戏，佢喜剧得嚟咧，佢好。其实我觉得几深入添啊，佢有好多位咧，其实佢将男女关系、夫妻嘅关系咧，佢用一个好有趣嘅手法去展现咗出嚟。咁呢一个我亦都系其中一个我作为教材有播俾啲学生睇嘅。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示范啦，即系你点样将一个你觉得你想讲嘅命题包装得好好，即系佢用喜剧嘅情况去包装啦，同埋点样去俾啲咩职业、俾啲咩状况呢两个咁样嘅人物，然之后辗转讲得通呢一个戏，咁我系好推崇呢个戏嘅，所以我自己好中意咯。 我中意呢个戏咧就冇咁复杂嘅，即系我 觉得冇复杂咩？ 我觉得佢个命题咧，即系如果话即系讲婚姻咧，就其实唔系讲得好深入嘅，即系都系讲一啲表面嘅嘢嚟嘅。咁不过我就真系好中意佢个成个风格嘅，即系去拍呢、這个，即系呢个戏，即系你睇到佢中间打到即系。即係打一打到真係要死嗰種嚟喎，真係 嘛？ 即係啊，即係 Pat B 係肯踢啊！即係Johnny Walker 嗰個你好難唔中意呢套戲喎，真係基本上咁即係我係好中意佢嗰樣嘢嘅。咁呢套戲其實即係你睇呢個編劇都知，佢寫親嘅劇本咧都係啲大賣嗰啲戲嚟㗎。咁因為商業片同埋一啲真係嘅文藝片啦，或者我哋嘅藝術片啦，即係你個對劇本嘅要求有啲唔同嘅，我覺得。即係你可以探討一啲嘢，但係你一定唔可以去到好深入嘅，因為即係好似我哋有陣時喺 大家諗喂睇咩戲啊咁、你講嗰啲即係好認真嗰啲戲，大家都會諗喂好沉重喎、不如遲啲先睇啦。但係即係我哋一提呢一套係嘛，大家即係話誒好啊好啊，呢套即係睇咗幾多次都唔怕啦，係咪先？即係呢啲係好輕鬆，唔使點樣用腦嘅戲啦。咁、 系咩？你都唔使點用腦咩？ 唔使點用腦啊！ 咪啊！要嘅咩？ 我唔知啊！我有啲思考 嘅。佢有一條，佢一條好好好嘅大橋啦。基本上你講出嚟就已經實賣得啦，你都知道係咪？仲要揾咗呢兩個演員做咧，更加已經唔使死啦。即係仲要呢兩個演員係當時係即係最黃金嘅時候，最靚仔靚女啦，係嘛？仲要仲要做到戲假情真啦，係咪？即係你佢哋，我覺得呢個戲成功咧，導演啦同埋演員嗰、那個。貢獻咧都係好大，其實即係呢個戲，因為佢我知佢收尾其實係拍過一啲電視裡面有一啲嘅續集啊咁樣喺電視裡面，但係就唔係用呢兩個演員啦，咁、但係就唔係好成功，就是、因為嗰兩個演員個 chemistry 唔夠好啊，咁、所以咧其實好緊要呢兩個演員自己嗰個魅力，同埋導演嘅處理手法要配合到呢一個劇本嗰種，即係係啊嗰種緩味嗰種。係啊，咁嗰個風格，佢有個風格係好特別， 佢個生活化入面揾到嗰種奇情嗰種， 但又有啲佢都好盡喎，即係有啲周星馳嘅嗰種感覺喎，即係嗰樣嘢，咁你就即係係要幾方面真係配合得好好啦，咁就令到呢個戲係咁好睇咯，我覺得。 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Mr. and Mrs. Smith 啊，史密夫对史密妻啊，呢一套系2005年嘅电影啦。咁佢嘅编剧咧就系 Simon Kinberg 啊，咁亦都系一个十分之有名嘅美国嘅编剧同埋监制嚟嘅。咁我哋咧今次讲嘅史密夫对史密妻个故事嘅内容大概系点嘅咧？ 咁啊，一开始就讲呢两个人物点样认识啦。个戏开得好得意嘅，就系一开始咧就有一个几有趣嘅设定嘅，就系个戏耐唔耐就会出现咧，就系咩咧？就系佢哋两个去一啲婚姻辅导啊，咁就有个即系永远都唔出镜嘅有个辅导员咧，有个 VO 啦，就问佢哋关于佢哋即系两公婆嘅感情啊、关系啊、各式各样嘅问题啦。咁由一开始咧，我哋见到佢哋呢两个人咧，就问佢啲问题咧，即系好得意，佢两个反应喺呢个好微妙嘅反应啊，已经系见到咦呢两个人唔系几对路喎、啊。 即系你识咗几多年啊？ 系啊，识咗几多年啊？五年咁啊，个老婆六年，系啊，五六年嗰啲啦。即系你见到呢两公婆已经有一啲嘢，已经系即系知道系有啲， 所以要离婚姻辅导啦， 系啦咁样嘅状况啦，咁啊，但系咧话风一转咧，就去翻五六年前，即系个电影亦都系咁样，快复识思啊，食喺度咁样，就五六年前，即系佢哋两个人系究竟点识嘅咧？原来佢哋两个咧就应该系一个哥伦比亚系嘛，就去到嗰度咧就军方咧就喺度揾人，喺度捉人，就捉啲咧话就真系听到外语讲咧就话佢哋喺度揾紧啲单身嘅旅游人士，因为最近就应该有啲暗杀之取嗰啲嘢啦。咁啊 ，Brad Pitt 一个人咧就喺个酒吧度死啦，一个人点算咧咁样？就遇到咧呢个 Angelina Jolie 咧就系一个人就系同样单身入到嚟，两个人就即刻就一拍。即合啦，兩個人即刻就扮熟，收埋槍，收埋刀，兩個人就扮熟啦。然之後就走翻入房啦。兩個人就喺咁樣嘅情況先至大家介紹大家，一個叫阿 John， 一個叫阿 Jane 啦。兩個人亦都係咁樣咧，就已經係係火熱啦。過咗一晚，兩個人咧跳咗啲舞，飲咗啲酒，然之後就喺酒店房度過咗一晚。第二日咧，兩個就已經係好開心啦。咁跟住如是者咧，佢哋翻到去 New York 啦，即係佢哋喺 New York 度做嘢噶嘛。咁就兩個人咧就已經同身邊嘅朋友講咧，就係、是、喂我要結婚嚇、啊，你識咗佢六個 個禮拜啫喎，兩個人就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就因為同個朋友仔講咧，就介紹對方，就 Angelina Jolie 就話啦，係佢咧就係、是、做建築嘅咁樣，跟住咧啊 Brad Pitt 咧就話，哦佢咧就係、是、做電腦嘅，做 IT 嘅咁樣，咁就話喂咁啊最好啦，佢又成日要出埠，又成日出差，我又成日要出埠，成日出差，啱曬我哋呢啲職業啦，因為佢哋兩個成日都要想辦法就可以出差，就可以暗殺人哋噶嘛，於是咧佢哋兩個就真係咁樣就結咗婚喎，亦都係咁樣就過咗五六年啦咁樣。兩個人就相處咧，其實佢哋嗰個婚姻狀況嚟到而家咧，就有啲即係又唔係膠着嘅，即係五六年嘅婚姻，去到大家有啲 悶啦，大家都悶，又唔可以同對方講自己做乜，係 啦， 咁 啊 keep 住都有啲嘢呃住大家啦，咁樣。咁但係咧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突然之間咧，佢哋就收到有一個 assignment， 即係有單 job， 就係佢哋兩個咧都分別咧就要去暗殺一個人，而其實咧咁啱得咁巧，佢哋兩個都係要暗殺同一個人。咁、呢個人咧就唔知點解咧，就係俾軍方真係都幾重視咁樣去押解佢啦。而佢哋兩個去到嗰度，其實他們兩個都要暗殺這個人，但大家都不知道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突然間真的要暗殺這個人的時候，暗殺不成功，就是大家就發現對方的存在。但是行規就是，喂，你如果被人家發現你的話，你就唯有就是要想辦法殺人滅口，你不可以被人發現的。那回來就大家追查啦。在追查的情況之下， Brad Pitt 就由一部炸爛咗嘅電腦就發現咗呢部電腦嘅買家咧，原來就係自己嘅老婆。而呢個老婆咧，Angelina Jolie 咧，就係一個錄影咧，就係、是、因為喺佢當場就用望遠鏡見到錄影咧，就係呢一個咁嘅人咧走咗出嚟咧，就喺側邊就小解嘅時候咧，就發現小解嘅小動作咧，就知道呢個係自己嘅老公。呢個又係好好啊！即係佢呢啲細位都設定係好好啊！編劇同導演咁啊，佢就發現咗自己老公，咁啊死啦！咁兩個咧跟住嗰場戲，我覺得好正嘅，就係翻屋企食飯，就係兩個傾咗個電話，然之後就話：，誒、哎、今晚就係七點鐘喺屋企食飯啦。呢、這個老公翻到嚟咧，連杯酒咧都唔敢飲，因為咧見到咧有啲嗰啲洗廁所嗰啲水啊，咁就驚死啦，係咪毒死我咁樣？然之後攞啲刀出嚟切牛肉咧，就走埋去好開咁啊！老婆等我幫你啦，咁樣同我把刀。點知老婆就走去攞把切麵包，兩個就攞住把刀坐喺度。到最後嗰個好經典嗰位咧，就係佢點樣，即係有個位爆破咧，就係個老公幫個老婆斟酒，然之後鬆手跌個樽落地。Angelina Jolie 就用一個超乎常嘅極速咧，就捉住咗個樽。佢一見到係咁咧 ，Angelina Jolie 亦都放手，就俾個樽跌爛咗。哎呀，等我去揾嘢抹先。兩人就即刻已經去立架撐啦。咁呢個老公立架撐攞槍啦，老婆就即刻揸車走啊。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 ，Brad Pitt 就追出嚟啦。點知個 Brad Pitt 咧就唔小心就俾啲人擊到咧，就開槍射中咗個擋風玻璃。咁呢兩個人嘅關係就喺呢一刻突然間就爆破啦。 老婆覺得你真係 你開槍射我， 有 冇搞錯啊？咁樣咁亦都係輾轉就開始咗佢哋兩個咧對大家嘅追殺。而呢個 Brad Pitt 咧去到呢個老婆嗰個辦公室啦，呢、這個老婆亦都走啦，匿埋咗喺另外一個咧起緊嘅一棟大廈啦。到最後亦都係咧。佢哋兩個互相依協，大家 Brad Pitt 就搭 lift 上去啊嘛，亦都係喺個 lift 入邊，其實 Angelina Jolie 嗰啲手下已經發現咗佢喺大廈度，然之後就話炸嗰個 lift 啦。咁兩個人就喺嗰個閉路電視度對話，然之後到最後 Angelina Jolie 就話 goodbye 咁樣，講咗 goodbye， 然之後佢手下就撳掣炸出去，喂你做乜嘢啊？ 我未數 完，我淨係講 goodbye， 你做乜炸死佢？咁你講咗 bye bye 啦嘛，咁我咪炸死佢咯。咁好彩呢個 Brad Pitt 亦都唔係等閒，就冇被炸死到。咁遇事者咧，佢哋兩個亦都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大家要繼續追殺大家，但係即係有乜為呢？兩公婆一路係咁，到最後咧翻咗去佢哋個屋企嗰度。因為咧 ，Angelina Jolie 就翻去抄曬所有嘢，喺抄嘅時候又播翻嗰啲結婚嗰啲帶出嚟啊！咁其實你都見到，即系 Angelina Jolie 一路都對佢都仲有啲，哎呀，即係友情嘅咁。但係咧，呢個 Brad Pitt 咧，亦都喺咁樣的情況之下，亦都係翻到去同一屋就話好咯，咁啊唯有解決啦。但係 Angelina Jolie 喺電話入邊咧，佢哋兩個揸緊車翻去嘛。Angelina Jolie 就係話：我冇啊，我都係一路都係當你係煙幕嚟嘅咋，唔係真嘅咁。咁好啦，咁冇辦法啦，唯有就開戰啦。咁啊，翻到去屋企度就大打出手啦，兩個搞到驚動到對面屋就喂做咩事啊？咁然之後就報警啦。但係喺呢一個咁樣嘅兩個大打出手，到最後兩個人對視用槍指住大家嘅頭嘅時候 ，Brad Pitt 突然間就話。我落唔到手啊，咁樣，亦都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 ，Angelina Jolie 亦都係軟化咗，兩個人咧突然間由兩個係大打出手咧，就變成咗個激情嘅擁吻，到最後警察嚟到嘅時候咧， 點知擁吻啊？ 係啊，咁樣講啦，係咪啊？咁要出街咁啊個節目， 小朋友聽噶嘛，係。 咁到最後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對面嗰個鄰居同埋警察嚟到嘅時候，打開門就發現佢哋兩個就即係赤裸上身，然之後就淨係用啲牀，係啊，咁樣就摟住咗自己咯。哦，冇事冇事，唔捉你兩個啦，咁啊走咗。 咁但係呢兩個人點樣收場呢？到最後就因為原來佢哋發現呢，就係有啲人係要追殺佢，唔知點解要追殺佢哋，亦都好多人追殺到呢度。 因為佢哋過咗48小時呢就行規所限啦。 咁佢哋兩個 呢，每人都係咩出價唔知幾多錢呢，係要買佢哋條命㗎。 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好多人嚟呢度追殺佢哋兩個，而佢哋兩個亦都一齊殺出重圍啦。到最後佢哋就發現，喂，究竟發生咩事啊？咁佢哋查就係查佢哋當日咪話一齊去追殺一個人嘅，咁就去到個警方監禁咗呢個人嘅地方啦，就救咗呢個人出嚟啦，即係唔可以話救佢出嚟啦，搶咗佢出嚟啦，然之後問佢喂究竟發生咩事？原來咧到最後查到咧就係老闆發現佢哋兩個結咗婚咧，就發現呢兩間公司就發覺喂咁樣唔得嘅喎，咁樣對大家唔係好事嚟嘅喎，所以咧就其實咧真正目標就係佢哋兩個，就係要殺咗佢哋兩個。咁佢哋兩個見咁嘅情況，原本就係話 Angelina Jolie 就話不如我哋隱姓埋名啦，我喺唔知邊度有隻遊艇咁，我哋就匿埋喺嗰個島嗰度，就以後唔再出現啦。咁但係 Brad Pitt 喺呢個時候就好型啦，佢就話與其咁樣匿匿埋埋嘅話，我哋就搏一搏，我哋兩個都唔係流噶嘛，係咪？於是就係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引曬嗰啲其他嗰啲殺手嚟啦。然之後佢哋兩個就想辦法以兩個人之力咧，就對付呢扎人。咁當然喺個過程入邊啦，亦都有好多嗰啲兩公婆就喺度講話：喂，老老實實啦，你殺咗幾多個人啦？咁啊 ，Brad Pitt 就我講先啦，其實我殺咗應該50-60個到啦，咁上下啦。咁 Angelina Jolie 就我殺咗312個，即係其實喺個過程入面咧，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樣點樣輾轉係牽引翻佢哋兩個，即係一個男女嘅關係互相鬥氣，同埋即係呢個老婆亦都係好叻噶嘛，即係你見到嗰個高科技好多，勁好多噶嘛，有成班女跟住佢啊，所以好高科技啊，係啊，咁佢都有間公司，不過佢間公司係渣啲啦，即係身邊有個朋友嗰個又渣啲咁樣，即係一啲咁樣啊，見到呢兩個人個關係啊，同埋佢哋一啲有少少個女仔啊。其實係好叻，因為你見到而家現代個社會好多哇，啲女仔好叻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影射喺入邊嘅。到佢哋兩個真係兩個人要大打出手對住咁多其他嘅殺手嘅時候咧，我哋都見到咦，佢哋係點樣去合作啊？ 相劍合璧啦，終於 係啊！終於到最後就係去到一個位，嗰個位我都覺得係好好嘅，就係佢哋兩個混咗一個喺，因為喺一個商場入邊啊嘛。呢個又係一個好好嘅設定，即係喺個咁樣嘅百貨公司，即係賣家品嘅兩個人喺度嗰度互相廝殺，然之後對住出邊咁多殺手。到最後兩個揾咗一個屋仔度，到最後 Brad Pitt 嗰度講咗一句嘢嘅，就係佢話：喂，你慣用左手啊，你出去就守左邊啦，我就對付右邊啦。即係你見到佢哋兩個嗰個默契咁樣慢慢去建立，然之後啦，喺咁樣嘅槍林彈雨之下啦，到最後佢哋就殺曬所有人。雖然佢哋自己都真係受重傷啦，中咗好多槍啦，佢哋雖然有著避彈衣啊，但係到最後佢哋兩個好型嘅嗰場戲真係排到，總之就冇事啦，就殺曬所有人。佢兩個到最後就咁樣大搖大擺走翻出去啦。咁唔知道。佢到最后点样解决佢哋嗰个杀手集团啦？但系到最后佢哋又翻去嗰个咁样嘅婚姻辅导嗰度，去到嗰个婚姻辅导，咦？过咗几个礼拜，突然间佢哋两个感情好翻好多。然到最后，阿 Brad Pitt 仲叫嗰个婚姻辅导员，因为喺第一次出现嘅时候，嗰个婚姻辅导员就问佢哋：，你哋两个性生活如何啊？咁样咁当时佢话：，喂，咁你想我答先，1-10系真系一系点样，零系点样，真系知唔以对啦。但系嚟到呢度 ，Brad Pitt 竟然主动叫佢，你可以问嗰条问题咧。然之后 Brad Pitt 就自己好细声。咁样咧，个戏就喺呢度咁样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回到嚟一劇之本啦，今晚咧同大家讲史密夫对史密妻。我觉得呢一套戏咧，真系一句说话讲晒，就系床头打交啊，床尾和啊，两公婆，即系两个就算有啲咩拗叫都好咧，去到某一刻咧就，唉，大家就吓、放翻低大家嘅嗰个对抗，咁就喺翻埋一齐。就算佢哋攞支枪指住对方个头咧，去到嗰一刻咧，就唉，算啦，咁样真系耍花枪嘅嘢。不过呢一个花枪都耍得真系十分之厉害啊！俾我哋真系见识得到。 你太小佢啦，用耍花枪真系。 系啊，嗰把枪嚟噶嘛，系咪？ 耍真枪添啊！花枪。 炮 嚟， 炮嚟。 迫击炮啊！ 系出过一支迫击炮。 系啊， 真系顶佢唔顺。 但系呢个我哋见到又系编剧嗰个设定啦，即系点样将呢两个人啊，即系点解佢唔好好地一个系律师，一个系工程师咪算数咯？就系两个系杀手，令到嗰个大打出手亦都系有嘢睇，即系放到好大啊！ 就系要嗰个大打出手。 係真係要咁樣打先得噶嘛。如果咪大家就住，即係佢而家個好咧，就係大家真係大家都好尊重對方，即係好似比賽咁啊嘛，即係運動你唔可以留守噶嘛，因為你知道對方係夠勁，你先至可以唔留守啊嘛。即係大家其實係好尊重對方，我覺得。 你係咁睇嘅，原來。唔係，我諗到最後，因為其實嗰樣嘢幾難嘅，就係你如果聽翻我哋咁樣講，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睇過戲，或者你未睇過戲，兩公婆。即係佢哋兩個，即係話當日喺哥倫比亞係咪啊？兩個突然間打得火熱，然之後幾個禮拜之後熱戀，然之後話要結婚。嗱，當然啦，呢、這個設定已經係有一個，即係有少少話，哇！你唔好問點解佢兩個一見鍾情，然之後就結婚 有個衝動。係啊， 係啊。咁但係佢兩個嗰個相戀中間嗰個過程，我哋冇講。過咗五年之後，佢哋開始有少少婚姻嘅問題。但係之後佢哋點樣去到大打出手咧？嗱，而家大家如果記得我頭先講嘅話，佢哋一開始發現大家原來係殺手嚟嘅，住有啊！嗰場食飯嗰場戲，嗰場經典之餘啊，佢哋到最後嗰個跌玻璃樽，然之後 Angelina Jolie 揸車走咗出去，佢都仲定一定神，哇！究竟發生緊咩事啊？走咗出去，然之後 Brad Pitt 係錯手 kick 一 kick， 跟住開槍射中佢，你開槍打我，然之後佢攞車撞佢，跟住兩個就一發不可收拾。當然喺嗰個過程入邊，我哋都見到兩個亦都有少少手軟啦，亦都有少少唔知點算。到最後係嗰個電話嘛，我哋頭先話兩個。揸車翻嚟屋企度話：好咁好啦，我哋兩個唯有就曬冷啦。喺嗰個過程入邊 ，Angelina Jolie 就係佢好唔忍心咁樣，但係佢亦都就係講咗話：誒、係啊，我一路都當你係煙幕嘅啫。一收線 係鬥氣， 一收線嗰下我哋見到 Angelina Jolie 就係、是：哎呀，點解會咁講啊？咁但係都冇辦法啦，講咗咁佢就唯有打啦。而到最後，你嗰個所謂床頭打交床尾和，就係、是、Brad Pitt 佢去到嗰、那個。我落唔到手啊！兩個已經用槍指，大家正式對視面對面噶啦。咁、而 Brad Pitt 就話我落唔到手啊。跟住阿 Angelina Jolie 就係對住佢就咩啊？喂，唔好放低槍啊！喂，你開槍你做咩唔開槍？做乜唔開槍？然之後喺咁樣兩個突然間冰釋前嫌啊！呢一個過程啊，由佢哋發現大家係殺手，到最後佢哋兩個放棄，然之後兩個坐喺度攞住啲爛咗嘅水杯，然之後斟嘢喺度飲，然之後喺度講話：喂，嗰次anniversary 你冇出現，你去咗邊啊？我冇，我去咗唔知邊度殺邊個啫嘛。哎呀，我都諗住接嗰單 job 嘅，點知你接咗啊？咁樣即係佢哋嗰個過程點樣咁樣慢慢建立，講佢哋打交，到佢哋咁樣床頭打交床尾和一。啲都唔容易，但系系完全系情理之内、意料之外嘅。 同埋，即系佢哋其实系佢亦都可以解释就系、是，即系佢哋之前唔 work， 因为大家有太多嘢，即系你都唔可以俾对方知嘛，即系你都唔系真系可以做到自己。但系当佢哋可以开始咁样讲嘅时候，其实你真系可以做翻自己咧，你亦都可以坦白啦嘛。咁、有一个位其实写 Angelina 嘅角色都好好噶，佢系大家啱啱识咗之后啦，拍拖嘅时候，咁佢哋去玩呢个射枪嗰啲啊嘛，喺个游乐场。咁当时 Angelina Jolie 系扮系唔识，即系写得好差。咁但系点知 Brad Pitt 就射中咗之后咧？佢忍唔住咧，佢就唔可以輸啊嘛！即係佢唔即係佢係嗰種性格， 嗰個心態 唔可以輸，即係嗰種。所以佢一開始哇，仲勁過 Brad Pitt， 即係嗰種咯，即係就已經係見到佢嗰個性格，就你一定要咁樣嘅性格，你先可以做到之後嗰啲嘢噶嘛。如果唔係你個女仔太係小鳥依人，咁唔得噶嘛。咁亦都佢係嗰個殺手嚟噶嘛。咁所以即係少少嘢，其實佢嗰場咧已經係寫咗佢哋點解可以去到最後嗰個打到咁激烈。 同埋仲有一場我好緊要嘅就唔係話佢哋兩個一齊去要劫嗰個犯出嚟嘅，係嗰一場係佢哋冇其他人幫佢，兩個都 suppose 係 boss 嚟噶嘛，一路都係人哋 back up 佢嘛。咁好啦，而家個老婆就要喺後面 back up 佢啦，就指揮佢或者係話俾佢聽，你要行邊條路啊？我望住個地圖啊咁樣。咁佢哋嗰個合作咧係好好笑嘅人，即係好展現到一對夫婦平時面對嗰啲問題，即係唔好話夫婦啦，男女關係啦，個女仔又話喂咁啊，個男仔就喂我知啊咁樣。但係到最後啊，個男仔就話喂我咁我真係落場啊嘛，我要 improvise。我要自己即興，咁我面對個情況，我要執生咁樣搞就要咁搞噶啦。即係喺呢啲咁嘅位度咧，佢每一個位其實用得好好啊。嗱，頭先我呢度又提咗個位啦，都有一個位啦。好啦，佢哋劫到嗰個咁嘅犯出嚟，兩個喺度審問佢啦。咁啊 ，Brad Pitt 就話：嗱，我而家俾三條路你揀，一咧就係你講，我哋聽。咁咪唔使打你囉，唔好痛啦，係咪？第二個方法呢就係、是、我呢就會攞隻鉗鉗甩你嘅手指，咁你有啲痛啦，咁你係要講。第三個呢就係、是、即係重點啦，其他都唔講啦，個重點就係做就你會死咁啦。咁你而家點呀？咁 Angelina Jolie 就坐喺側邊翹埋兩手。 正喺度俾啲聲氣咁啦，到最後 Angelina 出嚟就攞住 係啊， 攞住個電話兜頭車落去咁。嗱，而家佢咪講咯，咪搞掂啦。即係你見到喺佢每用每一個位啊，其實都係即係翻翻去佢。最大嗰個命題就係佢呢兩夫婦嗰個關係，呢、這、一個你見到佢所有嘅設定咧係做得好好啊。 不過呢個戲如果你真係抽空就咁睇個劇本咧，當然即係其實佢係有我自己覺得有啲唔合理嘅，因為使乜搞咁大陣仗？不過佢有聰明嘅地方就係、是，其實真係我嘅意思係，你兩個人你即係想佢哋死，你求其揾個殺手殺其中一個，咁你已經解決咗嗰個問題啦。咁但係。佢聰明嘅地方咧，就佢將呢樣嘢咧揭中呢個咁樣嘅橋咧，係擺得好美嘅。即係你觀眾如果睇到佢嗰位，基本上你已經愛上咗呢套戲㗎。你喺嗰個嘅情況之下咧，你都唔會介意佢嗰啲嘢㗎啦，係咯， 佢 再介意 最後嗰個位，啱啱佢哋喺個百貨公司喺間屋仔入面出嚟啦，然後兩個人四支槍。或者多幾支槍啦、嗯，對住十幾二十人嗰一嘢嗰場，雖然係好靚嘅，但係真係有啲唔合理喎。 係有啲唔合理嘅。 嗰啲就咁，你全部英雄本色都唔合理㗎啦，嗰啲冇得質疑㗎啦，佢係動作呢啲嘢係咁樣。 你只可以話佢兩個真係勁， 真係勁咯，係 真係勁得滯。 但係真係係啊，你所以有陣時呢啲戲咧，尤其是呢啲即係商業片啦，咁佢都其實觀眾都唔係咁介意你呢一啲咁有啲瑕疵嘅。但係即係你擺得個位好，你同埋你真係之前拍得好咧，咁其實觀眾就已經係即係真係中意咗你個戲，同埋中意你啲主角咧，你已經去到尾咧，你就其實都唔想你死㗎，係咪先？即係唔通你想佢死啊嘛？你都想佢贏㗎嘛？咁咁嘅時候 可以好凄美咁樣死，都可以係一個結局。 唔係，我諗呢個戲因為佢定咗有一個咁樣嘅喜劇嘅風格 嚟咯，係啊， 佢好難喺嗰個位俾佢死。 係啊， 因為嗱，我哋喺節目度都應該提過唔少次嘅，但係可能新聽我哋節目嘅觀眾冇聽我講就係、是、好多時我哋即係定義一個戲係喜劇定悲劇。現在已經很混亂了，大部分都真是悲喜劇撈亂了的，但是最簡單的你就是喂到最後如果那個主角死了那個差不多一定是悲劇來的。現在這個戲你說當然一定有聽眾等一會又會問的、就是、喂兩個誰是主角，我們有機會等一會我們再討論。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他們兩個人物是一個死的話，我想整個戲的風格他的取向前面都 不 可以這樣去， 不可以是啊，你看到前面那段 他開始去定這個戲的時候，他到最後這一場這樣的慢鏡播翻個主題曲，然之後好型咁樣槍林彈雨殺曬所有人。除咗要佢兩個型，同埋要見到佢兩夫婦和好如初，同埋見到佢兩夫婦到最後可以咁樣行翻出去咧，即係我諗呢一個係嗰個所謂嘅喜劇，佢由兩公婆一開始個關係有啲唔好，到最後佢哋重新建立翻，然之後兩個可以咁樣行翻出去咧。我覺得呢個可以話接近必須。如果佢哋是但一個死咗嘅話咧，我諗呢個係比較難去嗱。我亦都有另外一場戲咧，我覺得呢一個其實幾難。处理，但系到最后编剧咧，特别系导演，其实系导演揾咗一个好好嘅处理去解决嗰个问题嘅，就系、是、如果你去睇翻佢中间有一场戏，就系两个翻去自己屋企大打出手嗰场戏，你留意一下个配乐，只要个配乐一用第二只歌，突然间你再轰烈啲，突然间俾啲即系好好严重嘅 Rambo 咁嘅音乐落去，唔系而家咁样一个喜剧嘅处理，见到两个打大家，同埋佢两个打嗰场咧，头先我哋有提过有一场啊，就系话咧佢哋两个跌咗落张 sofa 度，然之后个 sofa 咧就遮咗佢两个，跟住咧两。个争执之下咧，然之后 Brad Pitt 企咗起身，跟住踢咗佢身，拉晒佢踢咗身，跟住 Angelina Jolie 就伸只脚出嚟，就踢中咗佢下面啦，咁样，然之后佢就好痛咁样，即系呢啲咁样嘅喜剧处理咧，系帮咗个戏到最后，除咗建立到呢一个咁嘅喜剧风格之外咧，亦都系要睇到呢两个，其实到最后佢唔系要讲两个人都重要，就系佢两个系杀手，但系最重要系睇佢两个人嗰个夫妇关系啊嘛。咁喺咁样嘅建立之下，如果佢唔系用一个咁样嘅喜剧处理同埋喜剧收场嘅话咧。其實佢係比較難去嘅，我覺得，所以我同意嘅。到最後你話合理也好，唔合理也好，即係我覺得大家絕對可以係話覺得，喂嗰、那個位真係唔合理喎，有冇搞錯啊？咁多專業殺手圍住佢，佢兩個幾勁都好啦。但係礙於佢要成就個戲，其實最重要最大嗰個主題係要睇佢兩公婆嗰個過程，而到最後我哋作為觀眾嘅意願。同埋編劇嘅意願、導演嘅意願，都想佢哋兩個有一個所謂嘅好嘅下場，快快樂樂咁生活落去，個戲先完到。所以嗰個位我亦都有少少即係放咗佢走啦。我自己作為一個即係所謂專業觀眾， 我甚至覺得係佢本身個戲已經話俾你聽咧，佢嗰個所謂真實咧，其實唔係真係。 完全真係所謂嘅真實嚟嘅，佢係有少少係 surreal 嘅，其實即係佢 即係漫畫化咗， 即係佢係超現實咗嘅。即係佢打完嗰場之後咧，我記得好有一個畫面咧係即係佢哋又親熱完之後啦，那個朝早啦，你見到 Angelina Jolie 係赤腳喺啲玻璃隧道咁樣行嘅喎，咁你已經係冇可能噶啦嘛，嗰啲咁你完全唔會即係你玻璃碎嚟嘅喎，即係成地，但佢真係赤腳就喺度行去針。 佢都會有避下避下， 同埋佢哋亦都有講咧，佢啊兩個喺度講自己嗰啲傷患嘅事啊嘛。佢話：其實我呢三隻手指已經冇曬感覺噶啦。哦，係啊，我其實我嗰個人工耳嚟噶咁樣。哦，我隻眼曾經嗰個 socket 曾經點樣？即係佢已經講曬，佢哋兩個都已經係身經百戰過啦，個都已經係上標咗，唔係正常人嚟。 所以踩玻璃冇問題啦。 所以我就係話咧，佢嗰個令到即係成個戲嘅風格，令到嗰樣嘢有少少個 surreal， 就係、令到你到收尾。你其實都會質疑佢啊，對幾多人都冇所謂啊，即係又亦都或者根本可能唔係咁多嘅，即係佢哋嘅想象中，即係佢哋嘅覺得係咁多，即係可能係咁都未定噶嘛。 我哋睇到， 但係你觀眾你會見，如果你跟住成個戲，你就會。明白佢嗰種點解要有啲上標嗰樣嘢，佢超大咗現實。 我覺得我哋可以試下調翻轉咁去討論，討論啲咩呢，就係話嗱，而家嗰個位，我作為即係你當我持平又好，唔持平又好啦，我覺得嗰個位係的而且確有觀眾會覺得，咦嗰、那個位會唔會唔合理啊？但我而家最重要討論嘅就係話嗰個位，就算係我哋覺得有少少唔合理，對於我哋對於成個戲個評價或者係成個戲個主題點樣去呈現嘅時候，係有利定有弊，甚至係有冇大嘅痛癢啊？即係話會唔會係？咦？如果佢哋有是哪一個死咗，甚至係兩個人喺血泊之中噶啦，咁對個戲係有幫助定係冇幫助？即係究竟係好定唔好？而而家嗰個所謂嘅小瑕疵，其實到最後我覺得係幫咗個戲嘅，因為我哋深刻都想見到呢個床頭打交床尾和。 我甚至覺得咧，嗱，當然其實你令合理啲唔一定要死，你可以將個人數收少嘅，即係你個對方。是但係我就覺得佢呢個咧，其實係同你個 message 可能唔係咁大關係，而係成個戲個風格係有關係多啲嘅。即係嗰樣嘢，佢就要玩到咁大噶嘛？你見佢兩公婆點解會打到真係開用曬迫擊炮或者咁？佢就係要用到嗰種咁嘅風格，係喺成個戲嗰種風格嚟嘅，所以去到尾如果你得翻十條友喺度，就唔係嗰樣嘢嚟噶啦嘛。佢係一定要咁樣，一定即係我覺得 一個人對一百個， 係啊係，即係呢樣嘢你先承，你先可以承載到佢之前嗰種佢開咗嗰個風格，我覺得係個。風格嘅問題多過係個劇本一定需要嘅問題嚟嘅，我 自己 覺得。 即係個劇本個風格係可以去包含咗呢樣嘢，而唔會令大家覺得唔合理，係咪咁樣講咧？ 我諗Lucretia 用嘅字眼話一個風格，我就描述佢為某一個世界觀啦。 可能 即係呢一個咁樣嘅世界入邊，呢兩個人物輾轉咧，我唔知大家睇嘅時候係點啊？即係呢兩個人物已經唔係一個我哋喺街邊見到嘅人啊嘛，又或者係我哋喺街邊見到嘅人，但係呢個係 Batman 嚟㗎，即係你諗下 Angelina Jolie 佢有一場暗殺嗰個唔知咩人啦，即係佢係攞住個手袋，然之後個手袋喺幾十層樓嗰度就咁跳落，然之後似的士走，嗰個仲唔係 Batman 大佬啊？即係佢已經令到呢兩個人物有少少佢想描述到，特別係 Angelina Jolie 啦，係再勁啲㗎嘛，因為即係仲勁過 Brad Pitt 嗰個角色少少嘛。即係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咁樣描述，然之後到最後你話佢能唔能夠一個打十個，一個打一百個？嗰個我覺得都係嗰句啦，就係究竟對成個戲個主題，佢最想呈現嘅嗰個主題或者個 message 個影響係唔係咁大？再加埋佢呢個咁嘅喜劇風格咧，即係佢咁樣俾呢兩個人物咁樣走咗，然之後到最後翻咗去嗰個婚姻輔導嗰度，我認為係喺編劇同導演嘅角度，佢完成咗一個我覺得係有機嘅整體，而我唔會覺得嗰個位太過突兀咯，係唔係唔合理？係可能有啲唔合理，但係嗰個漫畫化或者係嗰個超現實中 嘅 風格， 係嗰個唔合理嘅嗰樣嘢，正正就係佢個戲其實想要嗰樣嘢嚟嘅。係 啊，有少少係咁。你諗下佢兩個嗰個相遇一開始嗰個已經係有少少漫畫化。 你先至覺得型，同埋你先覺得睇得過。人嘛，就係、是、正正係佢，即係你 prep 唔係咁樣踢佢衫嘅，你都 係 覺得 係咪？周星馳咁樣打， 係啊，佢就係有嗰啲咁嘅風格喺裡面嘅，你見到有嗰啲咁嘅感覺，但係亦都係嗰啲嘢令到你係好會中意咗呢個戲咯。就係、是、如果你係一個正劇咁樣，可能我就會挑剔佢噶啦。喂，其實你個 plot 係咪真係有啲問題啊？即係你咁就會去咗嗰樣嘢，所以你寫一個咁嘅浪漫動作喜劇咁樣一個咁樣嘅包裝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是、啊，你就係要行呢一條路。 It's precious now. It's precious now. It's precious now. 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咁喺阿初咧，嗱，平时喺度讲剧本嘅时候咧，你一套嘅理论咧，就通常六姑咧都未必会同意嘅。咁但系我哋节目咧都讲咗好多 次，你有时我唔系嘅，我多时同意佢嘅。 好多时，不过嗰一样嘢咧，就系有时大家都会有啲嘅执拗嘅，就系乜嘢咧？就系一个主角。但是今次這個戲呢、oh. Mr. and Mrs. Smith 呢在個戲名上面已經是兩個人了、 mm. 他們整個戲裡面呢其實都是只有那幾個角色這兩個兩公婆啦再加那些助手 Eddie 啦還有那個、被人捉的人其實不是很多角色而已所有的主軸都放在這兩公婆上面了而究竟我們可不可以在這個戲裡面找到一个主角出嚟咧，真系好难。我思前想后，我都谂唔到究竟边个先系主角咧，定系你嗰套嘢阿六姑开始可以喂差能处理，喂冇嘅话分唔到。 我完全唔会嘥时间去谂呢个问题，因为我对我嚟讲，主角系 个个都系主角， 系嗰段婚姻咯。嗰、 嗯、 段婚姻就系嗰个主角咯，即系你睇住个婚姻嘅关系。点样即系两个人之间嘅关系啦，某程度上就系点样即系由个低潮啦，跟住我哋睇翻佢一开始系嗰、那个大家相遇啦，因为佢开始就已经系相遇啦，基本上。咁、然之后点样系低潮，然之后点样去 revive， 即系去重新，即系大家揾到呢样婚姻嘅点样可以。 嗰、那个先系高潮。 即系而家呢个唔系我即系头嗰五年啊，嗰五年就系低潮咁、 okay. 跟住就去即系，所以佢系由大家嘅婚姻辅导开始，都系呢个结束，即系就系、是、我系睇呢个关系、即系我唔知道，我唔会嘥时间去揾边个系主角，不过阿初可能会嘅。 唔系我谂嘥时间，我谂唔系嘥唔嘥时间去揾唔揾嘅问题，而系如果我哋喺劇本分析上，我哋攞住一个咁样嘅劇本，我哋真系要去睇佢嘅时候，究竟佢有一个所谓嘅主角，有冇帮到我哋啲咩先？即系嗱，我系有一个答案嘅，我亦都有充分嘅理据去支持我呢个答案嘅。我等阵会讲。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如果而家我当佢真系两个都系主角啦，其实系唔系对个戏有一个好大嘅问题？我唔认为有一个好大问题嘅，就算你系咁讲，因为而家我几同意 Lucretia 个讲法嘅就系、是，喂，我想睇呢两个人嗰个关系到最后点样解决嘛？但系好不幸地，即系我咁样讲，我嗰个所谓嘅 theory。我点都要，我就算你当我自圆其说，我都要讲啦，咁样好啦，撑得就撑啦，系咪？ 等你讲。 好啊，呢一个戏咧，嗱，Mr. and Mrs. Smith， 我自己觉得咧，如果要拣一个主角嘅话咧，我会认为是 Mr. Smith 嘅。 系 啊，咁首先我调翻转头，我褪翻出嚟讲先。咁如果呢个 Mr. Smith 就系个主角啦，咁 Mr. Smith 系乜嘢咧？嗱，个戏几有趣嘅就系、是、喺前段咧，佢好大部分时间咧，佢系个 antagonist 嚟噶。即係佢就係嗰個所謂嘅反主角。即係嗱 ，Brad Pitt 呢個角色其實佢要完成啲咩？佢要做啲咩咧？就係嗱，佢係一個咁樣嘅殺手啦。佢就收到個指令啦，佢要去完成嗰單 job 啦。我哋作為觀眾喺出面睇嘅時候咧，其實就一開始我哋跟咧就係跟以呢兩個人物好得意喎，我哋好有興趣知啦。但係最主要個事件，我哋 identify 翻先，就係、是、又講翻起承轉合啦。究竟個最主要嘅事件係咩？最主要嘅事件其實真正發生咧，係去到佢哋發現原來佢哋兩個有個叫 double book 啊嘛。即係兩個人同時處理一單嘢，而嗰單嘢佢哋開始發覺對方嘅存在，跟住發現對方原來係殺手，然之後礙於行規嘅關係，佢哋要殺死對方。呢、這個先係嗰個主要事件嘅起承轉合嚟喎。雖然嗱有另外一個所謂嘅起承轉合啊，就係、是、喺一開始佢哋兩個要去嗰個婚姻輔導嘅時候咧，咦佢哋兩個呢個關係係點？所以呢度有兩條線，只不過係呢兩條線點樣到最後其實係同一樣嘢嚟，因為到最後成個都主要係睇佢哋兩個嘅關係噶嘛。所以點解喺咁樣嘅層面之下，我認為嗰個起承轉合第一係。佢哋兩個嘅關係，而佢哋兩個嘅關係就成為咗佢哋兩個就係嗰個主角嚟噶啦。只不過我哋點樣睇邊個係 protagonist， 或者邊個係 antagonist， 或者會唔會係真係一個對立嘅關係，定還是佢哋兩個都係共同去解決緊同一個問題？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你話佢哋兩個都係主角，呢、這個都依然可以講得通嘅。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話，我點解話我認為係 Mr. Smith 咧？如果你睇個戲喺鋪排嘅時候咧，一開始。佢點樣鋪排呢兩個人物個出場？一開始嗱就係、是、Brad Pitt 佢喺嗰個酒店度，喂點算呢？然之後 Angelina Jolie 就出現啊嘛。咁當然你話，哇一個 shot 就定佢係個主角，有冇即係兒戲啲啊？但係你睇翻咧，跟住個戲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嗰個fan輔導啦。 嗰個 fan 輔導咧，其實兩個人都可以話有少少問題啦。但係你嗰個問題咧，亦都係我自己覺得啦，喺 Brad Pitt 度咧係多啲嘅，即係佢點樣去解決個問題啊？同埋咧，你唔好忘記喎，佢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個婚姻輔導第二次出現嘅時候咧係點樣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第二次婚姻輔導出現嘅時候咧，係 Brad Pitt 一個人去噶。因为佢一开始嘅时候，两个人去见完之后咧，佢哋两个咧翻到去喺个屋企个更衣室咧，佢屋企有个更衣室噶嘛，系咪？佢系几大间屋？然之后两个就话：喂，点啊？你觉得嗰个婚姻辅导冇乜特别啫，好似都冇乜用咁啊？咁系咯，嗬，咁啊，跟住个老婆话：即系你觉得就唔使再去咁，系咯，好似系咁上下啦，嗬，咁唔去咯，系咯，唔去咯，唔去咯，咁两个话咗唔去噶。但係邊個人主動又走返返去呢？係 Brad Pitt 嗰個角色喺嗰度已經行咗一步咁。當然啦，你喺個戲中間你都會見到，咦 ，Angelina Jolie 亦都好似有某啲主動嘅行為。但係喺個意識上面呢，我自己如果要真係抽個劇本出嚟去分析嘅話呢，我自己諗返我睇嘅過程同埋我而家去分析嘅時候，我都係偏向走去 Brad Pitt 個，可能因為我係男人啦，我唔知有冇少咁嘅影響啦。但係如果你問我話，我自己去分析嘅時候，我有少偏向咗去個男性嗰個角色咁樣去睇個戲嘅。我唔知呢個對大家喺思考個戲或者分析嘅時候有冇任何幫助？ 其實都係，即係我覺得係，即係你要諗咁樣去分析。幫唔幫到套戲啦，其實都係，即係我自己就會覺得特別呢一個戲似乎唔係咁需要去分嘅。 冇錯，我同意。 因為如果你真係咁樣分咗咧，其實你嘅處理咧可能會即係會再著重多啲喺嗰邊嘅。咁係咪對個戲好咧？我自己反而覺得未必係嘅。不過我相信可能有第二個導演，如果佢係另一個女導演，可能佢會覺得。我中意 Angelina Jolie 嗰個角色係主角，咁其實都係可以嘅，因為偏少少。 絕對有得揀㗎，我覺得絕對有得揀㗎。即係你話，如果個導演真係偏心啲，佢睇完個劇本之後，我覺得喂要側重嗰邊多啲。但係始終因為佢成個係講緊一個咁樣嘅夫婦嘅關係，其實好難真係側一邊側得好重嘅。所以我唔反對呢一個戲，即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咦，就算你突然間話係另外一個，甚至你話兩個都係主角，我都覺得係行得通嘅，有可能，因為佢哋兩個人係共同咁處理。同一個問題啊，咁呢個我深刻覺得係行得通，但係嗰個分析所謂話邊一個係主角呢，其實到最後我今次唔係今次，其實平時都係你揾咗一個所謂嘅主角，其實你係睇佢呢條線，佢面對嘅問題，佢要解決嘅問題係點樣，佢一步一步去解決呢個問題嘛。而佢老婆喺呢一個過程入邊係佢其中一個佢要解決嘅問題，而到最後佢解決到。只不過你喺個老婆的角度，你喺 Angelina Jolie 嗰個角色嘅角度，你去睇都完全係一樣。所以喺今次呢個狀況咧，你真係話哦，Brad Pitt 係個主角又得，你話 Angelina Jolie 係個主角亦都得。但係呢個主要係作為一個工具，幫大家去分析個戲，而好好彩地呢一個戲就係真係兩個都得，甚至你話佢兩個一齊個主角，我真係覺得呢個係講得通咯。 嗯，好啦，咁今日咧同大家講過 Mr. and Mrs. Smith 啊呢兩公婆之間嘅關係啦，咁啊亦都即係俾大家一句嘅即係金石良。當然就是坦誠是很重要的，大家就可以開心見成地跟你們的爸爸， 你好像有些心虧這樣望你 跟你們的 打一場先 跟你老婆開心見成地溝通，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了。 OK， 好了，今天的一劇之本的時間差不多了，下個星期再見了，拜拜。 Bye bye。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Thank you.